圆，祝您新春大吉，幸福安康。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本书，而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见证，见证中国文化20年。也很开心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卢北峰老师。卢老师你好。 你好红酒。 这本书这几天我一直在看 谢谢。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化名人，包括一些影视明星。那么这些人他们看似熟悉又很陌生，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看惯了太多太多在网络上在一些杂志上的图片，而卢老师所见证的这些瞬间往往让我们觉得，哎，难道他还有过这样的表情？难道他还有过这样的瞬间？哇，他当时是多么的帅气，多么的年轻啊！就是让我经常会唏嘘感叹。在这本书当中记录了很多很多的人物，你有没有算过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呢？ 登在书里的是100位。 100位。 嗯， 也就是从1992年2月 到2014年吧，2014年的 5月。 5月。对，啊， 也就是说无法统计的这些各界名人，您是相当于从可能几千个人里面然后选出来这么100位吧？ 对，就是不敢说几千，就是至少说上千人吧。 嗯， 上千里头这些人里头选出了100位文化界的名人。 文化界的名人， 对对 对, 对, 对。 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估计可能还会出一系列吧，因为您手中的料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卢北峰老师吧。首先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北京青年周刊的副主编。是摄影家。其实说到您的经历，我看了一下还挺传奇的，就是据说您在6岁的时候就有过胆大妄为之举啊，说6岁就逃离幼儿园去找妈妈，就是说在当时都轰动了附近的这个很多街里街坊的哈。 应该是那个，那我是我6岁嘛，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的父母也受到了一些这个影响，他们就经常不会在北京。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幼儿园是星期一的早晨班车给我们送到紫竹院那儿幼儿园，我住在颐和园再往西3站地的香红旗。啊，从那儿然后呢送到那个紫竹院去，然后星期六那会儿还是休息一天呢，星期六的下午班车再从紫竹院幼儿园给我送回香红旗那个地方，那我们家，我父母家。那会儿呢就是很多，因为周六嘛都孩子们都从坐班车回去了，但是哎，老师一到我这儿就说你得留下，你父母不在家，你得跟我们一块儿过。所以这样一来二去，一次两次我能忍，但是3次4次一个多月我就受不了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人就不来接我，所以就特别想念嘛，孩子嘛，你像6岁，很想念母亲。所以有一次也是，终于老师说你这个星期还回不去，你还要跟我们一块住，我就一定要走。啊，那天我记得好像大概9点多钟，就晚上啊9点半左右，灯都灭了，然后我就起来把衣服都穿好了，拿着我那个一个小塑料袋，这里头有那个联系本嘛，就那个我拿着就从我们那个班里头就从那个住的地方我就出来了，溜出来以后就跑到那个，因为我们那个紫竹院那幼儿园是一个原来的一个庙，那里头呢它有一个那个山门嘛。那个山门一个大木头门，然后那门上呢都是老的那种锁，那种锁呢很高，我个儿矮啊够不着，我就到那个我们有就是传达室嘛，那会儿叫传达室，那个一个老大爷睡在里头睡着了，我就把那个椅子拿出来，把钥匙拿下来，站在椅子上把那个锁给打开，然后呢打开以后又把这个钥匙和这个凳子又都放回去，然后呢推开门我就跑出去了， 呵 啊。 跑了没有？我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我记性比较好吧，因为那个班车老走那条线，我就知道怎么走。我想沿着这条路，我一定能走回家。于是我就顺着就出去了。刚走到那个那会儿还不叫332路公交车站呢，叫32路车站，白石桥那站。我刚走到那儿，然后从有一个公交车就到了，下来一个女的，反正大概我看样我也不知道，大概反正得30岁左右。哎呦，一把就抓着我了，哎，说小孩你去哪儿啊？我说我 自己啊。 对，他说，我说我回家找我妈。他说你妈在哪儿？我说颐和园那边。哎呦，他们那么远。他说你跟我走吧，就拉着我就要走。哎呦，当时我其实我当时就是脑子里就一门心思要见我妈，所以我就大喊了一声，我不去，我要找我妈。所以他一喊呢，周围的人都看嘛，这可能那女的就有点害怕，就松开我了。我就一甩手我就走了。但是后来我就后怕，我说如果我真跟他走了，我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是呢，就这么走到友谊宾馆那个东门，那个东门那会儿友谊宾馆跟现在还不一样呢，那会儿还有排洪沟，沟旁边有那个水泥管子，我走的太困太累了，我就到那个排洪沟里头，我就睡了一觉。 真厉害！ 结果呢，这一睡。就天亮了，天亮我就醒了以后啊，已经外头车啊人的都有了，我又开始从那爬起来又走，我就想我就走大路，没错，肯定丢不了，就又走到中关村，从中关村再往西，就走到那个北大南门，刚走到那儿，我们那个看门那老大爷骑着自行车就在那个北大南门那旁边那儿 看见你了， 就等着呢， 啊、 一眼就看见我了，我刚要跑，哎，他陆北风不能跑，你爸你妈。回来了，在幼儿园等你呢。哎呦，见不着你着急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吧。我那会儿小啊，我一听这个高兴，我就上了他自行车了，啊，就一路就把我又带回来了。带回来马上就给我关紧闭了啊！这经历就是， 哎呀， 6岁。 所以咱们经常说3岁看大，7岁看老哈。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您体会一下我们作者的性格啊，那就是雷厉风行，想干就干，而且呢还非常的倔强。这只是他的一方面啊。如果人看你的外表啊。觉得您可能特别的干练啊，您现在头发也是锃亮啊， 没有头发、啊、 没头发，光头，然后您的镜头也是锃亮。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要说到这本书当中的这些文字啊，其实通过这些文字发现您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啊，或者说是一个易感人群，对于这些你的拍摄者啊，就是我们书中这些名人呢、啊、这观察非常的独到。所以说那天我有一同事说，哎，这里有很多画啊，这是一个画册嘛。我说您可能只说对了一半哈、啊、这里面有一些摄影作品，而且很多作品都是获过奖的，获过大奖的。而另外一半呢，就是他的文字描述，也就是你把在拍摄他的前前后后以及你观察到的你体会到的全都写了出来。 是的， 这就说明您是一个文艺青年。 是是是。 而我在书中发现您这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莫言的书啊，据说以前还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莫笑，是吗？ 是是是，因为我当兵嘛，当兵以后82年我就知道我们莫言跟我是一个单位的啊，都是总参谋部的啊。然后呢，当时是他当政治教员，我是搞计算机的嘛，就是我们就叫助理工程师啊。所以呢，那会儿他发表小说，我就特别喜欢看，因为一个是一个单位，再一个他写的那东西我特别走心，你知道吧？就是有他描述的东西完全就是我想象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痴迷的不得了。所以呢，我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嘛，从那个当兵以后，包括没当兵之前，其实我一直看了很多的书。所以呢，我就也是非常想当作家，那会儿真的是做这个作家梦。所以就不断的看他的东西，包括看中外的文学名著。而且我后来我就想，我要起一个笔名嘛，我就起了个叫莫笑，那就是要跟莫言看齐，就这意思。 能看出您这笔头的功夫来哈。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吧，在88年的时候，据说呀，您当时用所有的转业费买了一台单反相机。 对， 在88年的时候 是 买单反相机，也是比较奢的一件事儿了。 是这样，那会儿我转业费是1000多块钱。啊，很惭愧，真的很少。但是我把这1000多块钱全部就买了一套马米亚的一套像那个135的单反相机。 哎， 对， 是什么让您想到了去买单反相机？而且单反相机这个就注定你后来的一个工作 了。对，是因为是这样，我从部队转业下来以后，我先就进了，我就那会儿啊，我就想我不想干我这个老本行，就计算机这个，我就想进一个文化单位。到这个文化单位干什么都行，只要是文化单位就行。所以呢，哎，就通过朋友就把我介绍到这个中国日报去了。中国日报摄影部有几个大腕的摄影家 啊，像王文兰呐、啊，他们拍的照片一下子就把我又给迷住了， 嗯、 就等于我从文学那个领域一下子把我拽到了这个影像这个领域里啊、 嗯， 尤其是新闻影像，他也又迷恋呢、啊。迷恋以后，我说那我就买相机，买相机我得去拍呀、啊，我得去学，就这么一步步步就走上了这个摄影的这个不归之路。 呵，别不归之路，挺好的一条路哈。你有这么多的作品，影响了这么多的人哈。但是据说您在这个二十好几。父亲还带您去医院精神科做检查，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哎，真是这，是因为我这个人属于那种按照我父母的对我的评价，属于这个自己认准的道路，就一定要一头的走到黑的人。当时我当兵，实际上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你自己选的。 对，我父亲当时不愿意让我当兵，但是呢，我当了兵，我父亲说：“那你就在部队好好干吧。”但突然我又想干自己，想当作家呀，又这些不靠谱的这些事儿，突然又从87年我从部队又转业，我父亲觉得说，你看很好的职业，很好的工作，怎么就不做？你总要寻找那些看现在看那次会儿看起来不靠谱的事儿。 嗯， 然后呢，这样吧，我到了从部队转业到了中国日报，中国日报是一个国家机关嘛，是吧？也很好的中央级的大单位，哎，应该也好好干吧？哎，又迷上摄影。就是你看摄影呢，那会儿谁能知道干摄影能干成什么样啊？不知道， 大家没有概念嘛。 对，而且也不知道你的未来前途是什么样。 嗯、 所以呢，我父亲老觉得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说给你的好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做，你总是追求那些不着边际的那些事情。他说你这人的脑子一定是有进了水了。他说我就要把你，哎，而且还。不告诉我去干什么，就说哎，给你，我给你找个医院，你去检查检查，啊，去了以后，叮叮咣啷做脑电图啊什么， 拍了一大堆片子是吧？ 啊，就反正弄完了，然后嘀嘀咕咕跟医生又说半天，后来我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后来等后来我才一问啊，说这是一个部队的一个精神病医院啊，就专门对这些东西去进行检测的。哎，我才知道我父亲可能是觉得我神经有些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您确实做出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其实不在乎你做多少选择，关键是你做多少自己的选择，这点非常的重要。好，这是我们大家先了解了一下卢北峰老师，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啊？坚持了这么多年啊，这一数的话，也得有快30年了吧？ 88年到现在， 差不多了， 对 啊，快30年的时间了， 27年了。 稍后呢，我们就来看看书中所记录的这些内容，然后呢，我们也让卢老师给我们一起来讲讲故事。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大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见证》这本书的作者卢北峰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卢老师你好。 你好，红九。 我们就来说说您书中拍的这些人物，写的这些人物啊，这个100个人物是吧？ 对， 100个人物。咱们翻开书面，第一个，这是谁呢？哎呀，我就看这个图像，我就挺想乐的，冯小刚啊。这是在1992年2月份拍的， 对， 应该说在91年的时候，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在北京电视台首播， 嗯， 内容紧贴时代，在当时应该是创造了一个收视的奇迹吧？ 没错， 啊， 这个电视剧非常的受老百姓欢迎。 对， 嗯， 里边几个人物啊，也是一下就火了啊，你像葛优啊、吕丽萍啊、侯耀华等等等等，当然了。这个之所以能火，跟他的编剧王朔跟冯小刚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们这个台词写成了经典啊。那在1992年2月份，一家出版公司趁热打铁就出版了《编辑部的故事精彩对白欣赏》一书。在2月23号的上午，这家公司请来了冯小刚、葛优，在门市部举办签售。您当时在场？ 我在场。对，当时我已经是北京青年报摄影部的一名新的摄影记者 刚入职。对对对， 刚入职。您这次过去主要是完成什么任务啊？ 因为北京青年报也是一个都市类报纸嘛， 嗯， 所以它的受众人群也是很年轻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编辑部的故事本身就很好看， 对， 再一个这些演员也是观众喜爱的这些明星们， 嗯， 所以我就想，他又有这么个签售活动，我就想过去看一看这个签售活动到底是什么状况， 嗯， 啊，想把现场的这些真实的影像记录下来， 嗯， 然后呢再建筑于报端让大家看到， 嗯，哎。据说当时啊，好多人在那块排队，他那个门市部的小院这门一开，哗啦一下，据说把那个玻璃都给挤碎了。 是这样。 就是说警察什么都上来了，说算了，咱们就停了吧。 其实是这样，因为当时呢，我们他原定计划是上午9点钟开门，就那没不知道为什么他晚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所以呢外头。在安定门外那个地方嘛， 嗯， 所以聚集了几百人， 嗯， 我估计他可能还不止，人特别多， 嗯， 所以呢这些人就急了，因为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啊， 嗯， 你说是10点钟，但是你10点钟没开， 嗯， 所以这帮人就开始有点那个呼啸， 嗯， 啊，就是有点那种愿意说， 嗯， 有人甚至爬到了那个铁门上， 哎呦， 去说，所以呢里头公司的人一看不行了，就把门给开了。没想到这一开，这些人就跟决堤的水一样就冲进去了。冲进去，这帮人因为这些老百姓他不知道哪个地方签售啊， 嗯， 他就有门的地方就往里撞，有窗的那就往里挤，咣就把那个一个玻璃窗给挤碎了。 哎呦， 哎呦，当时就特别那现场特别的可怕。所以呢，当时一看不行了，他们就赶那个出版社的人就报警了。报警以后呢，派出所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强力的制止了这些热心读者的这个， 嗯， 这样一个。非理性的活动， 嗯哼， 所以这样的话就停了，停了一阵子，让大家排好队， 嗯， 顺畅了，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嗯，那这个照片我看您拍的冯小刚这张照片，他这个两眼非常的茫然，似乎也是不知所措呀。 没错，没错，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都在一块儿嘛，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其实我拍冯小刚那会儿，就是玻璃可能刚被挤碎的那一阵子。就是冯小刚，因为谁都没见过这样一个场， 吓坏了， 真的。当时葛优还想说，葛大爷说我出去跟大家说一说，别让大家闹，说静一静。还没到门口呢，就叫这些人一下给挤回来了。有的人甚至拿起那个书啊，就打向那个葛优，就扔给葛优，就哎呦，差点砸在葛优的头上， 嗯， 所以非常混乱。所以后来葛优一看不行，就退回来了。 嗯， 所以这时候我就看冯小刚那个，就那个，他就看着这一切。他完全呆住了，完全呆住了啊！我就是把这那一瞬间给凝固在胶片上。 哎，把这一瞬间凝固在胶片上。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摄影师来讲啊，这个工作其实还是需要耐心的。 是。 有很多呢，都需要您去抓拍。我看到书中有一幅画面，就是，林子祥跟叶倩文啊， 嗯， 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唱歌，而且您拍的这一刹那呀，正好是。林子祥把他的手指头轻轻地点在叶倩文的鼻子上， 是是是， 哎，就是说这早一秒晚一秒可能他都落下手了，或者说没有开， 没错， 正恰恰在那一秒钟你把这个给记录下来了，这个是运气的成分还是说你早就做好准备？ 应该是早就做好准备了，因为我拍片子一般是这样，就是我会全神贯注的注视着我取景器里的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所以就在林子祥唱完， 嗯， 他跟那个叶倩文唱的是选择嘛， 选择，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嘛， 最后那一个音符刚落下来，然后林子祥举起手，哎，点了那个叶倩文的鼻尖一下， 嗯， 就在那一瞬间我就摁了快门，实际上这是一直我在准备着，就是我就想看看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它就发生了， 嗯， 啊，我也就记录下来了。 哎呀，现在想起来真是物是人非呀，啊， 两 个人分分合合， 想想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 真的是，有机会把这个照片如果让他们再看到，我估计他们也会非常的唏嘘的， 是是没错，嗯， 其实书中有很多的照片都让我很激动，其中呢还有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就罗大佑啊， 嗯， 罗大佑他这个总是戴着墨镜嘛，是吧，很多人说都， 嗯， 我很少看他眼睛啊，但是这张您完完全全的可以看到他的眼神，而且他这个眼神啊跟平常我们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在1991年到1993年期间，几乎所有港台的大牌歌星都来北京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 对， 那时候你也参加了很多， 对对 对吧？ 对， 您是不是也在想什么时候罗大佑能来？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都是听着罗大佑歌曲长大的嘛， 嗯， 所以很多大明星都来了，我那时候就想，邓丽君曾经我们盼望着邓丽君来，但是邓丽君没有来，就 是 客死他乡。 是， 那么最后一个我就说罗大佑什么时候能来啊？ 嗯嗯，那您也是被确定为罗大佑2002年。12月31号北京演唱会和第二年广州演唱会的唯一媒体摄影师，全程拍摄罗大佑的这个排练演出活动啊。 对， 这个跟您之前拍他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是这样，我在书里刊登的这张照片实际上就是我第一次拍的罗大佑。当时拍完以后呢，因为当时他到北京来是因为他跟那个一个音 王洛宾、 那个、王洛宾的事情、 嗯、 啊，他来向北京的媒体做解释，对、 嗯、 当时拍完以后也就过去了。过了几年他又来了一次北京，我就把这张照片拿给他了， 嗯， 然后我让他签个名，当时呢签完名他也没说什么， 嗯， 也就各自就我也走了他也走了， 嗯， 又过了好像一年左右，哎，有我一个认识的一个文化公司的一个老总，一个好朋友就找我来了，说那个罗大佑好像看你是不是给罗大佑让罗大佑签过照片，我说是啊， 嗯， 他说他看着那张照片了，他说你能不能送给他一张， 嗯哼， 啊，哎呦，我说那好啊， 嗯， 我就把这张照片我做了一张，做了一张我签了一个我的名字就送给罗大佑了， 嗯， 后来到了2001年的年底，然后呢当时罗大佑在北京搞了一个音乐工厂，当时的音乐工厂的总经理、 嗯、 啊给我打电话，当时我还在重庆那边的三峡库区采访呢， 啊， 这个总经理就跟我说你年底之前赶紧回来，啊，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罗大佑看了京沪粤，就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地的摄影师拍的所有罗大佑的照片， 嗯， 罗大佑都选了一遍，最后选择了你来拍罗大佑在北京和广州这两场演唱会， 嗯， 啊，就等于我是唯一的一个罗大佑指定的媒体摄影师， 哎、 嗯，啊，就是这样。 所以说您拍摄的片子他非常非常的认可，我觉得这样哈，我们这么说呢，会听到了很多故事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挺过瘾，但是您要在看了这些图片之后，在针对这些文字去思考就更加的过瘾，也希望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也一起来见证一下中国文化的这个发展啊，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非常有意思的岁月吧。感谢卢北峰老师来到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做这么愉快的分享，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读书俱乐部，再会了。 绣花绣到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揭开霓虹带，撒一窗雪花白，铺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没有窗亮灯，没有人在途中，我们的木船唱起了歌，说幸福它走了，我最亲爱的妹，我最亲爱的姐，我最可怜的皇后，我无旁的小白菜，